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 青春 耳边， 草花五子 绿，白天晚上 今天也说这个北京暴雨多地积水，但是呢故宫靠着那个千龙吐水安然避险。就是说故宫它的设计呢是你们知道了吧，就那个三台基座上面有一个 听说了 排水系统，孔洞连着一个石龙头，每逢下雨的时候那个雨水会逐层下落，所以1142个龙头排水孔可以从台面上把雨水排进。 哎，这都是古代人， 而且很壮， 这就说明排水好需要有龙头。 哎，我没听说，需要这古代人民的智慧。 百年前的建筑用的排水系统现在呢还是比较好使的， 先进的。 你得说是谁家的排水系统， 王家的。 对，老百姓家里也没那么好使， 也是老祖宗的智慧。 你要这么说听好像狠点，要说前人的智慧这还好点， 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就是前人跟老祖宗岁数是一样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还是换成劳动人民吧， 前人老祖宗劳动人民这仨人岁数一样大。 下雨这事儿呢，当然空气比较湿润啊， 有时候反潮还难受呢，闷得慌。 这下雨啊你发现什么呢？一个是闷， 下雨发现估计就是蛤蟆了吧。 哪个发现什么呀？ 像是蜗牛 就下雨在什么还有水坑你还发现啊，这个车过去的时候啊它扬起了积水， 有 哗啦， 喷鸡蛋， 眼镜都湿了。 这下雨的时候你别穿布鞋 啊，别戴草帽。 戴草帽怎么不行，穿布鞋我理解，这不穿布鞋容易插湿了。 下大雨你戴一草帽 啊， 你 戴草帽就是避雨用的啊， 你最好拿点伞 啊。你每次下暴雨都拿草帽避雨啊？ 上面还有伞呢 不是， 那你戴什么草帽啊？ 对 啊。但我最终发现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下雨天出租车特别的难打。 哎，这倒是 因为现在雨太大的时候啊，根本看不见路。 是的， 出租车也不好开，他开也有危险， 他都得打着双闪往前蹭。 不那么大的时候也不好打，因为大家都打车。你看前面五个都戴草帽，看就是 交易价格，草帽之家， 这都不是打车的。 是五家人，那么一个草帽一个车，一个草帽一个车。 哎呦，都不会拼车。 到你这草帽早， 你说一草帽， 到你这草帽早，浑身都湿透了。 哎，草帽没事， 多防水的草帽也都成了草。这个车太难打，你说， 忙一天了，下班想赶紧回家。 这是为什么？ 得吃口热的。 吃口热的，怎么小孩这话用在现在不合适。 那早点 你多少点到家能吃口热？ 对，有微波炉。 早点回家干嘛呀？ 踏实，安全第一。 对， 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人就想的是家人。 你关心家里要不安全呢？ 那就别回去了。 为什么不安全？他们家没关窗户。 对， 我以为没顶子呢。 光有草帽。 这大风这么过来，心里想了，这草帽吹哪去了？ 哎呀，龙须沟也不至于这样。 哎呀，赶紧回家，我得关窗户呀。 对，别少雨。 就是现在打车难，因为僧多粥少。车太少了，不够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是的，这个网约车呢，现在审查比较严格，当然是为了大家安全的考虑，在数量上确实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不太方便了。 对， 这么大雨，这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就是干这个服务行业的很多人都不想服务了， 是的， 因为还安全第一。 对对对， 一趟车就能拉一个活，你那么多人等着也得排啊。 对呀、 那关键你不接我不接，那谁来接呢？你这就是问题。 对，你不拉我不拉，谁来拉呢？ 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哦， 阴阳怪气儿。 不是，就是大家等车闲得无聊，唱歌等吗？ 你越唱越来不了。 因为他们俩同时到的，他那位置好。赶上上车了，这位就有点不高兴。 这哼，我排头一个了吧？谁再跟我最后，我也不让了。 哎，他怎么跑到我前面来了？ 这还挺横。 谁规定我不能站这儿的？那车愿意停哪停哪。 哎，这倒实话，现在没有说必须停哪儿。 我干嘛非站你后头？我就在你前头。这俩人还因为这事儿可能吵起来了。其实这种半路劫车也确实不好。 哎， 你真是干着急 啊！而且你正好，你要刚上车的时候，他比你还着急，把这门一关，这车一飞溅。到时候这水全溅你一身， 就怕刚你正着急要上车，他速度比你快，包先扔进去。哎，我的， 你 草帽， 这样你手比他快，那个包扔出去。 对你手比他快，你把草帽先扔进去。 对你先飞草帽， 对他把我草帽来带走了， 咱 我还追草帽去。 你我的草帽。 司机说了，两个一起拉才更开心哦。 司机也够没溜。 后来呢，等半天天都有点黑了，上班族真的伤不起。 哎， 有一部分网友呢打起了歪脑筋， 怎么 就想 游回去。 好嘛， 游回去我也没穿泳衣呀、阻力太大呀。他想什么呢？以前我叫过一个货车，当时拉货，拉货他那车大是大点儿，但是呢倒也不贵，拉货拉我拉我拉货，货就是我，我就是货， 把 你 当货了。 干脆我去叫个货车吧。哎，真给叫来了。司机开着这大货车来了以后， 没有那么大，就是一斤杯， 起码得八个座得有吧。 小货车。 司机到了，拉什么？我 好 说， 这赶车呢。老我 什么呀？我哪儿呢？我问你货哪儿呢？我就是货。 货 就这货。 这专门拉自个儿的，我觉得还是稍微的是吧，差一点。 告诉这叫什么？这叫急中生智。被逼无奈，这俩成语。 你要真正想要拉的话，你叫货拉拉也没问题，你就真正搭点货。你说我这货离不开人，我得看着他点。 搭哪儿找货去啊？ 对呀、手头不是说有现成的货， 草帽啊， 拖鞋 啊， 这算货？ 雨衣？ 哪位穿着草帽穿着拖鞋上班去？ 你再抱一花盆。 你说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如果有的话，咱们也没得可说，这确实是货了。但是正常情况下。他怎么可能会有货呢？对吧？ 那你说这货拉拉这司机也是够冤的。 货拉拉司机这次来了， 出活给钱呢。 这倒是， 这已经来了，这趟就拉了。不过呢，现在货拉拉的 APP 官方做出回应说，对不起，这样的单我们不拉。 你听， 因为什么呢？按照相关的运输法规规定，货车和客车是分开的，就是说客车不拉货，货车不拉客。 哎， 可是客车不够拉货的，货车不够拉客怎么办？ 这个那就是不能够轻易的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一个短暂时间内的矛盾。 所以还得多等。 若是货箱载人是严重违规行为，因为货箱中缺少安全措施。 对， 在 货箱当中没有正气。 行，我跟你说，你就打岔吧，大磊。我忽然想，你一个草帽挡雨的这件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哎， 刚想起来。 因为什么呢？你一个草帽确实挡不住雨。你落一块带上五十多顶， 那就成烟筒了。 那些为什么打车走了吧？草帽留着我是吧？ 你到时候你表演杂技，就那个换草帽，他怎么着？ 我能扔五十多个，我就吉尼斯了。 他拎不着你，拎着这个，他拎着那草帽，他永远拎不着你手。 草帽都这手快， 快手王嘛， 草帽王。哎，你是草帽王？ 我就听说有煎饼王。 而且你这样容易引起司机的注意， 并排五十个打车的，一眼看 杂技团先把我拉走了。 对，你有这大巴车， 开专车接我们， 给你拉到杂技 团。有几个演出没人给我安排， 这是草帽艺人， 而且还能提前相当扔草帽。 下面一个表演节目，扔草帽， 脱水不进。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婚礼现场，女方展示土豪嫁妆，内容包括至少七套房产以及一辆豪车，咱们现场瞧瞧。 这个结婚当天呢，咱得好好的设计设计。 妈，你看、这头发都设计成这样了，衣服也是定做的。 我没说这些事儿，我说的是流程上有些地方啊得好好的，咱们设计好了体现出咱们家庭的实力来。你要知道咱们不是一般的家庭，咱们是这个当地跺一脚四成乱颤的家庭。 你妈平常说话调门都挺高的。 不是，这说到什么事儿啊，你得问、说到我们这个家庭状况。 对， 还是不一样。 好，这是你们有遗传。 咱们呀、不能丢了人，让人小瞧了咱们。 咱们 首先说这个过程当中用的这个车和这个场地， 对， 就得显示出咱们气派。 咱们场地不都是平常你看找一酒店是吧， 酒店是酒店，酒店跟酒店不一样，那大厅得能装， 是 挑高得够高， 没问题。 咱们得要那36米挑高的。 现在我跟您说这快捷酒店啊都可以达到这 什么。 你真够能开玩笑的，你什么家庭我们什么家庭，我们家拔下一根毫毛都比你的腰粗。 你们家猴啊。 什么叫猴，就是我们有这个实力。孩子不怕花钱，有什么钱妈出。妈就这么一闺女，闺女结婚了我得都展现展现，是不是？ 你什么都别管， 您也搂着点。 不要，他得管 啊， 他那活不干谁管啊？ 是你你什么都得管。 我还有活干， 也不能都管。 到底管不管？ 管。 这事儿听我妈的，真的。你们家呀跟我们家没法比，那有些场面你们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想所未能想啊。 对，就不敢想象啊。 我压根儿啊，我因为我就是。 你坐下。 不用站着啊，说话咱一家人了。 是。 咱们请这个婚庆公司用那个大屏幕得大。东西啊设备得好、什么叫铺张，什么叫浪费啊，这一辈子能用几回，就这一回、 不是您说大屏幕它放什么呀， 放什么新闻联播也是好的， 没听说我婚礼放新闻联播， 这放什么重要吗？ 我妈那意思就是说放什么都能放，是不是、更何况咱们俩结婚那得有好多照片呀视频呢、 对呀、 啊、 关键是我们有， 有明星给我们送来的祝福。 得有。 我们打北京那边找了名人了。 哪有名人呢、 你不知道谁吧？ 不知道谁、 北京呢有一个说相声的叫英宁。 老有名了，经常电视。 我妈最喜欢他的。 你妈这俩钱花的呀。真的。 北京电台有一个女主播叫小李的。哎呦，那你就听我声，你没见过人， 听这事儿 了。我妈还找到了北京电视台一个做车节目的，叫王、 大雷。就那可了，跟那是最大的腕儿。 虽然我也没听说过，但是我想北京来的肯定也多多少少。 他当天不来，当天不来就录了个祝福。 啊，那就是这是北京录来的。 录祝福视频 啊，这得播呀。 那是，这不管怎么说，你们不知道是你们眼底的浅。 我知道。 全国人民有不知道他们在北京的节目吗？ 我告诉你，你这节目你真没少听，我没。可是你这大屏幕，你说就放这仨人，你这 谁说就这仨人呢？ 啊， 还有好多呢。哎，这不放什么？这头一项啊。其次，咱们当天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得展示展示咱们的陪嫁。 哎呦妈，哪有这个规矩啊，人都是展示我们那个。 谁说没有这规矩的？ 蛋糕。 谁说没有这规矩的？ 我跟你说，我妈为了这次婚礼的事情专门买了各国各地区婚俗大全。 500例。 哎，像什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的风俗， 你们小学都没毕业。 像什么西班牙、葡萄牙的风俗。 你坐下。 我告诉你说，小子，你娶了我姑娘，她抄上了。 是，我也麻烦死。 我这些东西都做赔去，我一次性都赔给她。 不，咱没必要嘛。您 我告诉你说，小子，你过了门啊？我这先 我过了门， 不是我姑娘过了门。 您说， 我先陪送她七套房子。 啊？七套房， 哎，有五间是门脸。 妈妈，有个问题呀、啊。 什么？ 光跟他说，他知道，那外人呢？ 所以我说那天咱得展示展示。 不，哪有 咱们得把那个沙盘都摆上，哎，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地理位置。 婚礼仪式您这是改售楼处 了。这个咱不要大屏，这大屏幕我想起放什么了？放、啊、咱家房子照片。 哎， 啊， 过字幕，独立门面五套。 找几个那个李小姐拿咱家的房产证在大家伙面前走一遍。 对， 哎、 那个举高高的，举高高的。 那您看我是不是得带一绶带，上面写着欢迎光临？ 不用你带、啊、 你得写新郎。 我多新鲜呀！我可不结婚写新郎。 那你带什么绶带呀？ 对， 你坐呀。 你没结婚， 我怎么老站着？ 没有这种概念。 120平米住房。120平米 厨房也有，我有120平米的厨房， 光有120平米厨房 就 做饭， 120平米的厨房跟厨房我们有好几个， 怎么这么大呀？ 两人刚吃橘子，没什么生活，120平米的住宅， 两人以为是120米是直线的， 写字楼一套，豪车一辆， 哦。 骂咱们金字儿吧，这几个。 对对，还有金子，有金子， 金子。 你骂我这个买了金子了啊？这个有不多啊，也有这个几百斤的。 哎呦，您这金子都论斤啊！ 哎，结婚那天看。 盛世买黄金。 等。啊，您来了。 哎呦，谁结婚用这音乐？等。 欢迎光临。 哎，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酒店开张就是 啊，您在这里签到 哦，好 啊，您在这里随 礼 啊，随礼 好， 在还礼吗？ 哎，您先别进那个大厅了、 啊， 就在这边、啊、这边、啊，请顺着我们游廊参观展览 啊，展览呢、啊？哎呦， 好、 啊，咱是买票进来的吧？ 好，请看这边的图片， 哦、 这是独立门面一号房， 好， 独立门面。二号房，独立门面三号房，这是120平米的住宅。 您喜欢哪套？ 卖我的？哎，什么意思？这是咱走错，我们参加婚礼的。 哎呦，这是我们女方的嫁妆。 对，请您观赏。 嗯， 女方的嫁妆。 对， 女方这都是嫁妆。 这是豪车模型，您可以拍照。 好，别动， 哦、 别动。 哎呦，不让弄了，咱们。哎呦，什么价钱呢？ 最后我们会在大屏幕上显示，有您有您还有您啊！ 哎呦，这女的脸呀，我这一下钱抄上了， 土也土，豪也豪啊！ 啊，这确实，这门面房，这得住多少钱？ 高彩礼啊，简直是高价 值！我跟你说，你是没参加过安联桥的婚礼啊？ 怎么你参加过？ 我也没参加过。 那你是说这个？ 我就那么一说，兴许也比这豪华的啊！那边因为沙漠，据说有石油啊。 那土豪，你知道10个手指11个戒指， 还有一戴俩的。 啊、哦，这么憨， 憨， 手指都憨啊，还是戒指憨？ 手指要跟戒指，你这不懂了吧？手指要憨，戒指就得憨，没有大手指戴小戒指。 他们这婚礼肯定酒席这都错不了啊！ 哎呦，我估今儿咱这个得有大肘子吧？ 哎，对，这得 吃好吃好， 螃蟹、海鱼什么大肘子？ 海鱼、 蜜枣、 伊拉克啥？ 就是天南海北，你知道吧？天上 都来这么多人，天南海北来人， 吃的吃的， 对，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带壳的瓜子， 不带壳的那个花生， 对， 你这是炸花饼，这不是什么好菜、啊。 嘿哈，凤爪， 我们想着这是带壳的，那得是什么水里游的， 水里游的王八。 我跟你说，这家肯定是错不了这菜， 错不了，错不了， 错不了，错不了， 也是九百多。 这份子随咱也不吃亏， 到时候咱喝酒，咱喝半瓶拿半瓶， 哎。春晚会到 了， 他看春晚 能 设计的， 是有点颁奖的意思。 好，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女方的陪嫁，请看房产证。哎呦， 哇，那个第三个模特好漂亮。 哇，那房产证那是最大那套。哎，一会儿跟他好好聊聊。 下面是宾客提问时间。 宾客提问，不是先改发布会了？ 参加这么多婚礼，头一回让宾客 啊，我们那个豪车，喂。喂， 有钱不能有豪华的人， 就这方面忽略。 我们这个豪车是两座的，可以敞篷，就是院子。 哎呦， 我的天， 院 子。 然后车两边的门跟翅膀似的， 嗡飞， 嗡嗡的。啊，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共七套房的房贷都还了吗？ 全款付。 好，现在是提问时间的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 说 新娘还有妹妹吗？ 这个拿金钱当嫁妆倒是常见哈，不是少见。最近呢，山东的潍坊一场婚礼中呢，却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嫁妆。女方的嫁妆相当土豪，门面五套，120平米住宅一套，写字楼一套。 一想就不是在北京， 甚是羡慕啊！ 越羡慕越恐惧。 还有一辆豪车，内容相当的土豪。 嗯， 宾客们纷纷议论，这个婚姻按说应该是爱情的结果吧？ 不是坟墓。 哎，你对婚姻的看法怎么这么偏激呢？ 人七套房怎么有坟墓呢？ 你没房， 七套房连坟都没有。 当然，他们这一套搞的吧，有点像财富的象征了啊。反正我是挺酸的。 你来，你嚼着脖子。 老爷，你说说，你可是裸婚的啊？当年， 我挺苦的。 你这嚼着黄连。 老王，你呢？ 我这还找不着坟地呢。 你是不是觉得他显摆？ 嘿， 你也想不奋斗？ 他想不负责任。 老人们也说，这男方要是没点实力的话，婚后是不是也多少挺难受的？ 这老人估计也羡慕， 他就这么过来的。 有个矮的看不见，一直在问，哎，男方是不是很帅？有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嫁妆给摆出来？你们小两口享受你们的这种宽绰的生活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大家都得知道呢？ 这就是贤妇、露妇、 显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林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体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在大街江底下，唧唧复唧唧，莫然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嚯，行啊！哎，这家子你听，天天的。 我一无所思。 好，高一声，低一声，没事老背诗。 俩人啊，酷爱文学。 哎呦， 哎，你想天天三两头往家搬书本， 出口成章，张嘴一套一套的，卖马门的出身， 这是有点那意思。 好雨知时节， 况且东南飞。 你这要是听多了也容易串。 啊，生活诗歌化， 不会思想行为出什么问题吧？ 出什么问题不知道，反正他们俩人聊天啊都文绉绉的。就拿两口子打架来说吧， 嗯， 把他们俩这话烙在纸上一看，够一本诗集。 赵文琪 啊，最近咱们这块好像叫文琪的特多，都是那年出生的吧？ 都是闻鸡起舞的意思。 哦，闻鸡起舞的文琪啊。 嗯， 也有这个以文， 也有那个以文会友的那个文琪的意思。 应该叫文慧啊。怎么叫文启呢？ 老公被人问住了吧？还是你学识不够？要说当年我可上的是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你那种杂牌大学的中文系跟我们是没有办法比的，这一点你一定要认识清楚。大了就学问都把你给问住了。 哎，等会儿，我这学问怎么了？ 哎， 说您不是在这方面 学无前后。 我在哪方面？ 学无前后，达者为师。 这话我爱听， 对不对？ 什么名牌不名牌的呀？ 满腹经纶的人必定得是个大胖子吗？ 对呀。 满腹经纶的人必定要戴眼镜吗？ 这话不像夸我呢。 满腹经纶的人就准天天上电视吗？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你看 看大磊多苦 啊。不是，怎么两句我就苦了？不是，二位，这不能，你们俩人这聊天拿我开心啊？ 正好你给评评理是吧？ 什么事儿啊？ 要是论我们俩家里谁做主这事儿呢？ 哎呦，这事儿我跟您说，清官 也用不到你， 我多余搭这茬儿。 哎， 也就是我们谁的才华更高？ 不，我跟您说， 你说出个一二分。 这事儿啊，还不好评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个人的爱好问题，您二位谁才华更高我还真不好说，而且这也没有个评论的必要性啊。两口子什么高不高的，对不对？低不低的、啊、怎么了这是？哥哥文启哥哥， 哎， 怎么挨三下了？您 终日对牛弹琴。 哎，怎么说话呢？这叫，哎，这可没有，这句我听出来了，这句有点侮辱我的意思。、哎、您这什么意思嫂子？ 此也是黔驴技穷啊。 哎哎，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 那女的我那天可看见了。 女的 啊，你们俩巴巴聊了那么长时间，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兄弟，你听我的。 我听您的。 日照香炉生紫烟，你与何人在聊天？ 黄河之水天上来，不过普通一女孩。 万水千山只等闲，微信闲扯这么甜。 日出江花红胜火，他的心里没有我。 曾经沧海难为水，你俩肯定有一腿。 除却巫山不是云，谁要骗你谁不是人。 黄河远上白云间，聊天为啥躲一边？ 柳暗花明又一村，怕你插嘴犯疑心。 春风又绿江南岸，有胆手机给我看。 野火烧不尽，说什么你也不信。 海内存知己，那鬼才相信你。 离离原上草，不信就拉倒。 关梁蜀道难，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我自横刀向天笑，看你还能咋胡闹。 万里长城永不倒，去你单位我把他找。 天下谁人不识君，你就不能省点心？ 三千粉黛无眼色，敢做敢当别耍赖。 天涯何处无芳草，讲点道理好不好？ 红尘白浪两茫茫，从此不准上大床。 东风不与周郎便，正好出去做保健。 千里江陵一日还，你兜里没有一分钱。 两岸猿声啼不住，老子我有小金库。 白毛浮绿水，今生遇到鬼。 锄禾日当午，你是母老虎。兄弟，你听明白了吗？ 大概齐吧。但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啊，旧时王谢堂前燕，你俩赶快上医院。 这得是停车坐爱枫林晚，这事儿必须打雷管。 管不了， 我看还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咱仨不分你我他。 我没词儿了。 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街酒吧里，哎，这小姑娘挺逗的。五岁的小萝莉看到一个穿制服站岗执勤的人，站得笔直，以为是假人呢。为了验证他的想法，哎，你们说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啊？他怎么验证这个想法？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过去捅他一下，或者问他一句。 对呀，上前打招呼啊。 五岁小朋友，他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上去以后呢，在那个手指头上咬了一口。 啊？ 他想尝尝这是真人还是假人？ 尝尝真人假人， 尝尝酸甜，尝尝咸蛋。 葫芦把照片已经发到朋友圈了， 那他都给我拦着。 你看写了吗？站岗最痛苦的事就是被这样的小魔王咬了。 哎，狐狸又发了一个微信， 给我发出什么来了？ 说，你看这个，哎，看图看图，这是东莞一家家具厂老板花了多少489万从美国购买的一台卡车，这卡车什么 Peter Built 389，也就是变形金刚中擎天柱的原型，还照了一张合影。你们看， 圆形 大大的脑袋， 小小的腿， 圆圆的轱辘， 弯弯的嘴。 你们俩人这赶折呢是怎么着？人家有钱，人家这小500万人愿意这么花，我要有500万 怎么样？ 都给我。 我跟你什么关系？我钱就给你，你别老想着啊，这不可能的。小花， 对，不可能你拿到500万的。 对， 你把枣还给我。吃好几天了，你都。 但是这么大车都开进咱们小区吗？ 开进小区吗？你应该先问他进不进得了五环。 快大街。婉顺，老顺，咱俩那个团购那枣什么时候到？我这跟家里亲戚什么侄子呀、外甥呀、儿子甭说，我可都说到了，什么时候到？老孙， 知道我不爱理你吗？这 上午还找我玩呢， 问三回，着什么急呀？ 我说呀，咱也买了不少50多斤，咱们这个不准备好了，找个人帮着咱们拉一下，咱俩弄得回去吗？你就说你， 我跟大磊都打好招呼了，车接车送，完好帮咱搬。 那、还帮咱们搬呢？ 那， 哎，好孩子呀！ 是， 那你管人家饭吗？ 管那个呢？ 你不管我 来了， 也不管。哎，大磊，好孩子！ 哎，胡奶奶、孙奶奶， 我说你怎么来了？ 你不叫我来的吗？您忘了？ 不是，我们枣还没来呢。 您不早来了吗？ 不是，我们家弄的枣还没到呢，你怎么就到了？ 您那意思我得比枣晚来是吗？我这不怕您等着吗？所以我就来了吗？ 老孙什么时候到？你给大磊一个交代。 给我个交代。 一会儿就到，一会儿就到。人家呀说好了，11点准到。 说来准来啊。 来了来了来了。谢谢你啊，师傅。哎，他给这钱多少斤呢？ 50斤。 哦，53，我53斤多哈、不到54斤哈、好，53斤6两，好，4块钱一斤哈、按54斤算，53斤，53斤。 哎呀，算什么算呢？ 112。 212，奶奶，这账不对啊！ 212，还是6两，4×6=200。 你这脑袋呀，还不让我算呢？ 哎，这卖枣的为什么不让他也送屋里去，还叫我来搬一趟？ 人家呀，只送到门口，那个小区门口，往里人家不管了。 得嘞。 好孩子， 哎， 这要不老孙你一头，老孙一头，你们给他弄回去，我喊个号去。 这还用俩人吗？我一人那么一抬就走了吗？就这俩箱子，它算什么？才50来斤，没关系。完， 哎呦，一箱一箱搬吧，孩子。 哎，哎呦， 这个孩子你踢吧，前面踢着走呢，你看。 哦，您说蹬着走啊？ 嗯， 也行。我，哎呦，不是踢着一下疼死我了。嚯，这箱子这么沉。哎呀呵，这。 哎呦，我刚才瞅了一下，电梯停了。 啊？不是这 么 沉修呢？哎呦，我说孙奶奶、胡奶奶，下次您让他们直接送家吧，或者这您买点，少买点行吗？这太沉了， 对不住， 多买便宜， 没想到 大家一分、而且我们俩能不给你吗？ 我们老太太呀， 您这么说也 能吃几个？还不是给孩子们？ 我怎么听像留遗产呢？哎，行了，别放心吧，我帮你抬去。哎呦，哎呦，哎呀， 真是好孩子呀！ 哎呀，哎呦，哎呦， 要没大磊，咱俩可真麻烦。 哎呦，大磊，这玩意儿，里出外进这么多趟，真是不 大磊。大磊比我那孙子管用。 嘿，大磊呀，比我那孙子强。 我要有这么个好孙子就好了。 哎呦，大磊要是我孙子呀，哎呦，我得天天的吃洗面去。 奶奶， 哎， 我愿意大磊当我孙子。 行了，二位奶奶，便宜也差不多了，这我本身也算您孙子辈儿，行了吧？这就可以了。哎， 可以，这还一箱，来吧。 还有一箱。 别晃悠。这要是菜地上的话呀，箱子烂的，这枣咕噜咕噜满地，它都得是。 箱子这个沉呐， 那是枣沉， 枣沉呐。这都到晌了，这还早晨呢。哎呀， 大雷呀， 奶奶， 还是要加强运动啊，锻炼呐、 您说您买东西也是，您买整数不好吗？您干嘛还买有整有零的呀？ 正好是碰上这个53斤6两，你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对，我就纳闷，您买50斤不行吗？ 不过 您买个3斤6两， 够虚的。这才4层就汗哗啦哗啦，你可没我那孙子身体好。 不是，您那个孙子怎么不帮您抬来呀？您身手是多沉的箱子，我老说这箱子沉，哎，我就不说什么了。 他今天呀 组织出去。 行行行，您就别替他解释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也没说的什么，我就说这籽儿，这行行行，反正您恐吓的过不过分了那籽儿。 得嘞，谢谢孩子。 哎，别客气了。 哎，吃俩呀。 啊，行啊， 吃俩， 吃俩， 你吃俩呀， 就给吃俩啊。 哟，一个都不吃啊？ 哎，喂喂， 等着我给你送家去，别着急啊。 哎，谢谢孙奶奶。 这大磊先别走了，要不然、奶奶把这枣倒出去，咱们称称好不好？ 来来来，我来帮你，都是先把枣倒出来。 哎，这像撕不开呀、 撕它干嘛？直接放那秤上称。 摇摇摇摇， 哎呦， 呦， 这是多少斤的？ 不对吧，你这称不准吧？ 不可能啊， 再摇一回， 再来。 哎呦呵，我说孙奶奶， 你 啊， 这秤上写着可是三斤二两啊。 这小箱子三斤二两， 哎呦，您别看这箱子小啊，这分量可足是啊。哎，我再摇这个。嘿，胡奶奶，恭喜您。 怎么着， 您这箱子跟孙奶奶一样沉，三斤二两，谁也没吃亏。 俩加在一起等于 六斤四两啊， 除以 二， 一斤四块钱，那是 六斤四两， 那是二十四块 八， 除以二。 哎呀，你跟一次说不行吗？ 登了这么一个消息，说俩大妈也买了两箱大枣，五十多斤，回来一上秤啊，发现一个箱子就重达三斤二两。大妈心里想了，感情我又多掏六斤多的大枣钱。这事儿是最近的一事儿，你想，大妈在水果批发市场遭遇的欺诈，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反正装枣的纸箱子就跟灌了水泥似的，死沉死沉的。 这大妈呀，后来到了这个水果批发市场旁边的工商所投诉，工作人员说，我们一定对此事进行处理，您放心吧。把这六斤多枣钱一定给您要回来。 有网友说了，这教会我们一个道理，这草绑在白菜上面就是白菜的价，绑在螃蟹上面就是螃蟹价，绑在王八上是王八价，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就看你把它绑在什么地方。 现在这个市场管理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市场批发水果确实是不去箱重，这是一个行业的行规，不过呢，大家都表示无法接受，相中都超出了个人的预期，而卖主并未告知，所以这事儿确实得由工商部门介入处理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亦糟心。 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哎， 三人行必有我吃，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比 英宁 王磊， 娱乐七十二变，敬请关注。 家宝啊，去理发去，到了那个理发地方呢，他得洗头啊，啪嚓嚓都洗完了，然后呢，这个理发师呢过来呢，拿那围布唰一下，就把那个大布给他系脖子上了，系完之后看着他那模样，哎呦，大哥，您说您长得这眼睛真大。这时候家宝说话了：“你再勒紧点，我还能把舌头吐出来呢。” 家宝，小年轻啊，吃冷面，为什么呢？身体好。 这我挨着， 身体好就能吃冷面？ 这我是说一天吃了一大碗。 哦， 吃完 那是饭量好。 吃完结账，大喊一声：“大姐，结账！”那大姐扑一声跳了，指指旁边一个二十多岁漂亮的小姑娘说：“哎，我女儿都这么大了，你想想你应该叫什么呀？”家宝迟疑了一下：“妈。” 有一回啊，一个美女过来和这个王大伟打招呼：“你好。”王大伟啊，受宠若惊，一看到美女啊， 有点不自然了。 美女你好，你认识我？ 哎呀，你不记得我了吗？你是我一个孩子的爸爸。 这时候一群人在旁边就开始起哄了。这王大磊急了。 你别乱说啊，你到底是谁？我有老婆啊。 这美女啊认真的说。 你不是小明的爸爸吗？我是他老师啊。 小花啊跟男朋友，那会儿叫的男朋友，去这个迪厅跳舞。哎呦，高兴的时候啊，那男的突然跟小花说：“亲爱的，嫁给我吧。”小花一听，哼，嫁给你？那你得八抬大轿娶我。那男的一听，扭头就走了。小花一看，坏了，吓跑了，也有点后悔。正在这时候，服务员来了：“哎呦，小姐，小姐，小姐，不好意思，有一男的在吧台那儿大叫要娶你。” 王大磊呢，陪朋友相亲，然后那个女孩就说：“哎呀。”我们这儿有人过生日，我走不开，这样吧，你叫朋友一起过来，然后把我带走吧。于是呢，王大磊就陪这哥们儿一行三个人跑到了就是女孩说那 KTV， 站在人家包间的屏幕中间啊，哎，十多个男的，五六个女的，人对方把音乐都关了，看着王大磊他们，王大磊他们傻傻的站在那儿，哎，看来看去，问那哥们儿哪一个是啊，那哥们儿竟然跟王大磊说他也认不得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说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国王，左想右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前往一个机场，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慢慢忘了些麻烦，时间它静止了吗，我想想未来，想要列出一个大约的模样，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耶、yeah, 哦、oh, 耶、yeah, yeah, 一个哲学家，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忙。